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1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咱们出发吧。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从河北省交管局获悉，5月10日至8月31日，全省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集中整治百日行动。据介绍，行动期间，河北省交管部门将严格处罚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对3年内有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有交通违法满分记录的，有酒后驾驶等客运驾驶人，一律通报相关企业以及交通和安监部门，责令企业将其调离驾驶岗位。两客 EV 车辆超员超速和司机疲劳驾驶的，一律依法顶格处罚。对同一道路运输企业在今年以内累计发生2次以上超员超载违法行为的，一律依法对企业主要负责人、主管安全和经营的企业负责人、部门负责人以及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处罚。客运企业违反长途客运车辆凌晨20至50进行等安全管理规定的，将通报运管部门，一律责令停业整顿15天。百日行动期间，每月第一周的周五周六为全省治理酒驾、醉驾违法统一行动日，每月10日为全省治理货车超载违法统一行动日，每月15日为全省治理假牌套牌违法行为统一行动日，每月20日为全省治理高速公路交通违法统一行动日。近日，千人计划 PM2.5 防治专家组来到保定市，就保定市大气污染现状及原因进行研讨分析，并为保定市污染治理献计献策。市长郭建英与专家组一行座谈，郭建英与千人计划 PM2.5 特别防治小组、巩山林等专家对保定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我是佳辉，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依然无怨无悔， 先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头客栈，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哎，今天又到了我们吃美食的时间了， 对，推荐好吃的时间了。 每天这个在做节目之前呢，我和貂蝉早晨一到办公室，第一件就是在想，哎，今晚吃啥呀？ 对，今晚说什么呀？推荐什么呀？ 对，不，已经不是说今天晚上给大家推荐什么了，就 吃什么 呀？ 对，我俩先给大家想好吃什么。 对，今天晚上我们去吃什么的话，就为大家考虑好，哎，大家也吃什么，咱们一起来。 对， 哎，有可能会偶遇一下。后来呢，想了半天，这个周天的时候，前天晚上我刚去江边城外 吃了烤鱼， 哎，我觉得味儿不错， 哎呀，好吃！ 今天晚上还想吃，所以呢，我们就为大家精心的准备了一期烤鱼的推荐哈。今天晚上我们去吃哪家店呢？ 万州啊，江边城外呀，巫山烤全鱼啊，都可以啊。 对，很多很多哈。 对， 烤鱼的店现在应该也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有了。 是的，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聊烤鱼哈。哎，想说一下，问一下貂蝉，你知不知道烤鱼是哪里的菜系，是怎么样发源起来的呢？ 川菜，这个我是重庆的。 哎，考不倒你是吧？ 哎呀， 重庆哪儿的？来，重庆哪儿的？ 重庆巫溪县。 啊，巫山脚底下的，所以叫巫山烤全鱼是吗？ 也许有道理。 对，好，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烤鱼。烤鱼啊，我感觉它不能单纯的用烤来形容。 也可以用说炖。 我觉得应该是烤炖鱼。你看我们每次吃烤鱼的时候，它是提前烤好了。 对。 烤上来之后呢，基本上就开始咕嘟咕嘟炖。虽然这个汤汁儿不多，但它也是有炖的成分在里面。 对。 你看我们经常喜欢，比如说我个人，我喜欢加点鱼豆腐，加点青菜， 放点宽粉， 哎，对，粉丝儿什么之类的，金针菇， 对， 哎，一定要有菇类的，那进去其实也是一锅炖出来的，那个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美的， 是的， 好，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已经说了两遍了，烤鱼，也欢迎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来和我们推荐一下你最常去的、你喜欢吃的那些烤鱼的店。比较不错的哈，其实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烤鱼。烤鱼呢是一种发源于重庆巫溪县的一种食物，那而它却不是在重庆发扬光大的， 不是， 它是在万州发扬起来的。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是融合了腌、烤、炖三种烹饪工艺的技术，因为在烤之前，这个鱼一定要经过半个小时以上的腌制。哎，各种料和好了之后，先腌，放到腌制上半个小时之后，然后再上火烤，烤完了之后呢，再经过炖这样的一个工序。其实烤鱼，我们大家平时比较喜欢吃的，你看有什么呀？有草鱼， 有青江鱼，鲶鱼，梭边鱼， 对，黑鱼， 对，等等、 等等等等的哈。但是这个，我觉得一般人在家里做的话，可能会比较喜欢吃草鱼。 但是草鱼刺儿比较多。 哎，这有点烦人。 这是很多人会选择青江鱼、选择梭边鱼的这样的一个。 没有刺儿，但是相比而言，草鱼的肉质，我个人觉得会更鲜嫩一点。 也有道理。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发明出来一种没有刺儿的草鱼？ 有点难度。 就直接把草鱼的刺儿能够提前人工啊，或者机器什么的全部剃掉，剃掉之后来吃就好了。 你可以申请个专利，你发明一个呗。 我努力啊。 确实是有点难、嗯、每次吃草鱼的时候觉得哎呦 好多 刺儿呀、嗯、对，包括这个水煮鱼的时候很多人也比较喜欢用草鱼来这个烹饪 嗯, 嗯， 都有一点点的不太方便。但是其实现在市面上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几家哈，像这个江边城外，还有诬陷烤全鱼， 嗯， 还有什么几家比较不错的烤鱼店，嗯，他们基本上还是都会选择像千江鱼江团， 对 这种的， 对对对、 嗯、 是的， 嗯，因为这个刺儿比较少的鱼。 嗯， 好了，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当中有没有这个 喜欢吃烤鱼的呢？ 哦，喜欢吃烤鱼的肯定有，肯定大家都在， 大 都喜欢吃， 会做的是吗？ 对，会做的， 有难度了啊，这个 有点难度，这个真的是有点难度。嗯、我觉得要在想在家常当中做好一道烤鱼的话，还真的是挺难的。 嗯，是的、嗯。 首先你要把鱼选好，然后其次我觉得这个刀工就非常考验人。 嗯， 你要把这个鱼从中间顺着这个鱼背， 嗯， 给它一劈为二。进行两半之后，然后还要再做上刀花去， 哎呀， 有点难哈。不知道这个貂蝉什么时候能做烤鱼让我去你家吃？ 嗯，我继续努力，嗯， 争取哈， 也许会有这么一天， 但也许没有这么一天， 会有的。 十年之后， 做不好做不坏嘛，是不是？能吃就行呗， 能吃吗？ 能吃。 你确定能吃吗？ 吃 不中毒吗？ 啊， 我觉得貂蝉做的烤鱼出来有可能都是焦的。好吧，不调侃貂蝉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也是还希望和听众来多多的互动一下。如果你是做烤鱼的大厨，或者说你是吃烤鱼的这个食神的话，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教教貂蝉，教教四娘、嗯、怎么样去做这个烤鱼，或者给我们推荐一些吃烤鱼好吃的店哈。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互动的地址就是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 轻轻飘上你的头，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南风3到4级。北京市发布森林火险的橙色预警，提醒您外出郊游时一定要注意防止明火。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Paramount 途昂携磅礴知识而来，车长超5米，7人座宽式格局，用超大空间承载雄心壮志，更配备 2.5T V6 引擎，100公里加速6.9秒，以澎湃动力助强者一往无前。诚邀各位莅临展厅品鉴，体验途昂强者风范。 Paramount 途昂，强者雄心。 上汽大众凯威富雷销售热线6937-8663。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在朋友来

头客栈开门喽。 北京时间17:24，欢迎回来仙头客栈，我是思娘，问候大家。 干嘛抢我话啊 ？Sorry， 我没说完呢。 你说， 我先开始。 你说。 各位好，我是貂蝉。 各位好，我是比貂蝉还要美的四娘，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 是的。 貂蝉今天有点不对啊。好了好了，不拼了哈、咱们还是来聊正事儿，聊吃的啊。不知道貂蝉今天是怎么回事儿？ 听说你咱俩发生了什么？其实并没有。好尴尬呀， 确实是有点尴尬哈。我们其实来聊点吃的，把这个尴尬给化解过去。这一时间思娘想给大家挑到一家，也是推荐一家非常好吃的烤鱼的店了。 在哪儿？ 叫一味一城。这家店呢是连锁，那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叫木樨园。他们家这一家店，我觉得啊，一进去之后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装修环境。 好， 装修特别复古。你知道它装修是什么样的感觉吗？像是80年代的怀旧风。它的餐桌下面呀、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点，又有一点小心机哈，一个小细节就是餐桌下面会有一个缝纫机的脚踏板儿。貂蝉，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家里有缝纫机吗？ 我姥姥家有。 我们家到现在地下室还放着一台呢。 它是能这个前后荡的。 对，就那个脚踏板，你在底下这个前后踩前后踩，然后这个上面还有一个滚轮儿，你要滚一下，然后这个针儿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走。 是， 它的餐桌下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脚踏板，吃饭的时候你可以一直踩呀踩呀踩，其实还挺有一番风味的。然后它这个桌面的玻璃下面呢，也是压着很多80年代的旧报纸。餐具也非常有那个年代的特色，是搪瓷的餐具，上面还印着好好学习天天吃鱼。不是天天向上，是天天吃鱼。我个人觉得这个环境一下子就能够把我的心给抓过去，我觉得口味已经算是次要的了。一看到那个环境觉得哎呦还挺小资的，挺怀旧的。周末的时候约上几个朋友一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用着搪瓷缸哈，来喝点茶水喝点饮料，然后吃两口烤鱼，美哉美哉，是一个挺不错的体验的。 没错。 好，那么我们再来说他们家的烤鱼哈，这个才是重点。就是他家烤鱼的口味首先有很多种，有这个双椒的、麻辣的，还有咖喱的，有酸菜的，等等等等。 其实每个店这些口味都是蛮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 对，是。他们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口味叫做鸡汁杏鲍菇口味的。这个鸡汁杏鲍菇在别的店我感觉好像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就点了一个尝尝。它那个杏鲍菇切的非常薄的那个片儿，和这个彩椒、青椒一起铺在鱼的身上，首先一看你就会觉得食欲大增，五颜六色的很好看。然后鱼肉呢也是非常的鲜嫩的，配菜也是非常的丰富，你可以点啊，点上这个土豆、木耳、油豆皮儿、海带、金针菇等等等等的，是吧？还有这个刚才貂蝉说的宽粉。宽粉是貂蝉最爱的，甭管吃火锅还吃宽粉它的必点。然后我的必点是什么？ 肉肉。 我胡说，青菜。我是一只吃菜的兔子。开玩笑啊。然后这个服务也还是蛮不错的，他们家。你像这个服务员的各种基本的礼貌呀都很好，然后呢你有什么需求及时的跟服务员说都可以了。态度很不错。然后吃完之后呢，你还可以再点个小冰淇淋。一人来一个小冰淇淋球。吃起来不错的感觉， 正好缓解那个辣的这个味道了。 对对对。好，那么接下来我这家店的地址我还没有推荐，对不对？来看一下哈，刚才给大家查到了， 在木樨园。 一味一城烤曲园，烤全鱼。木樨园和生广场店地址呢是在永外果园8号楼新雅汇和生广场4层的705室。它旁边有一个蛮大的服装城的。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开车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停车。不要停到服装城的门口，它有地下停车场。但是那个位 置，可能你一不留神就会错过，所以仔细的看一下、地下停车场车位是非常充足的。 嗯， 好，那接下来让貂蝉给大家介绍一下烤鱼店。 对，其实四娘说这个一味一城在房山区的长阳半岛广场里也有一家、 对，也有 一家，听说味道也不错，很好吃。 对，只不过是装修的风格不一样。 对，这个房山的朋友也可以去尝一尝，去吃一吃哈。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川百汇干锅烤鱼。 川百汇， 我推荐这个店呢，主要是方便，好吃。 有多方便呢？ 它是在首创奥特莱斯店。 嗯， 逛街逛累了，正好去吃烤鱼呀。 哦， 方便吧？ 是方便。 是、那这家店呢，不仅有烤鱼哈，还有像这个干锅鸭头，像这个孜然味的烤鱼，这些凉粉啊、大拌菜呀、等等的，全部都有。 这全货， 全货，而且味道真的不错的。而且这个网友的评价也蛮高的，在这个大众点评上面有四星的这个评价。 那还不错。地址呢是在哪儿呢？ 长阳首创奥特莱斯第一层 啊，在 B 一哈。 对。 各位注意了， 也蛮好找的。 好，那这时间又到了我们进广告的时间了。我们有听众还给我们推荐了几家店哈，咱们广告回来之后慢慢聊，不着急。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烤鱼，欢迎你来给我们推荐几家比较不错的烤鱼店，同时也非常希望您能够说出来他们家不错在哪儿， 对，为什么好吃，哪儿好吃， 对， 环境怎么样， 环境啊等等的哈，都和我们介绍一下。互动的地址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 再不疯狂我们就 老了。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重要通知，五月十三日全城奥迪最盛大的促销专场，落户廊坊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到店就送钱，订车赢彩电冰箱。西南五环内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五月的春风带来了温暖的阳光，五月的阳光带来了明媚的天气，让我们在这美丽的季节相约，带着春的希望，春的气息，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今天是5月16号，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装着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静静的陪着，看着天边，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我爱你的心牵挂着，心不再不明动，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怎么说？一

这个方便的话，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再和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它的地址，以及这家烤鱼店的一些特色等等哈。 对， 据说在华冠购物中心后门儿，有其他去吃过的听众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哎，这家烤鱼店怎么样？价钱？还有个网友说，哎，我喜欢吃烤鱼，好嘛？我看半天我才明白了，他喜欢吃的是烤马步鱼。 烤马步鱼？ 对，马步鱼干儿 啊、 哎，烧烤的时候 是烤鱼干是吗？ 对，烧烤的时候穿到铁签上的， 哎，这也是一种烤鱼啊。 对，也是。我记得这个我哈，从小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烤马步鱼。烤马步鱼是这个，如果说哈不是在特别干的情况下，刷上点这个烧烤的那种酱料， 辣酱是吗？ 哎，对，辣酱，然后一正一反的那么烤一烤，哎呦，那味儿还真是不错， 哎，必须得靠着这个湖边或者海边吃更有感觉 啊。对啊，因为我就是海边长大的， 我是湖边长大的。 好吧，哎，你们湖里也有马步鱼吗？ 我们湖里是湖里的鱼 哦， 白鲢鱼。 哎，你一说到这个，我就又想起了江里面的鱼，长江里面的耗儿鱼。这个是吃这个重庆火锅必不可少的耗儿鱼， 对， 也是很小，应该是手掌心那么大小，涮到火锅里面还蛮不错啊。所以说这个鱼这个东西 太多了。 哎，我从小其实不管说是我哈，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吃的鱼，基本上都是清蒸啊、炖啊， 对啊，红烧啊， 对，很少就哎呀，你吃个糖醋的。 都很少 是吧，都觉得好像要过年的时候才能吃，觉得是吧，你得去饭店里过年，这个得过节，平时你吃不到。但是现在就发现哈，也是人们这个物质水平越来越高， 生活水平在提高， 你看同样是鱼，什么样的鱼都能吃，完了什么样的做法都能吃，甚至火锅里还能涮鱼， 是， 曾经我们给大家推荐过一个火锅大英屋重庆烧烤， 是 他那个涮 的 江 团鱼。 哎，你说姜团都能丢到火锅里涮， 对呀， 什么鱼的 什么 吃法 都可以，无所不能。 对，真的是无所不能。好了，那这一时间后，我们有一位听众叫做兔耳精灵和我们留言说，我是咱仙都客栈的铁粉儿啦。没毛病，老铁够扎心啊。说此时此刻突然之间童心泛滥，想点一首《大王叫我来巡山》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哎，这儿童节要到了是吗？ 也是哈。 对啊， 说工作了一天的诸位开心就好。忽然之间我这看着这个留言，我特别想说，特别想用另外的一种口气把它给念出来。因为他说到了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你还想到这个东北貂蝉的家乡经常有句，哎，来各位好朋友们， 干了啊， 不是干了呀，是点一首歌送给各位好朋友们，祝各位好朋友们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对，这是东北人的热情。 哎，对，开个玩笑哈。那其实我们来听到大王叫我来巡山，借用兔儿精灵的点歌送所有的听众，祝大家工作工作卸下一天的工作，这个开开心心的。 对， 我们来听这首歌。 皮心儿，皮心儿，皮心儿，醒了！ 叫我大王， 啥呀？ 大王，你想呀？ 大王，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睡吧，我饿啦！ 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我是一个奴。还不骗人的小妖精，别问我从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里去，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哎呦，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 太阳对我眨眼睛，鸟

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环雄安新区和环首都重点地区要在此次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门槛，从严调整限购措施，其对能够提供当地三年及以上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限购一套住房，补缴的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不得作为购房的有效凭证。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看 可咱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欢迎回到这时段的仙偷客栈，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刚才我们有一位大厨啊，真的是大厨级的人物，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教给我们怎么样自己在家做烤鱼，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哈。这位听众，哎呀，忠实的老听众了，叫俩孩妈。 是的， 他说今天说到烤鱼啦，其实在家里也可以做美味的烤鱼哦。首先去市场挑选一条新鲜的鲈鱼，哎，他选用的是鲈鱼，因为刺儿比较少，肉质鲜美。说卖鱼的呢，就会帮你把鱼收拾干净，并且按照你的要求把鱼一剖两半儿。回到家之后呀，你就直接把这清洗好的鱼，把它放上盐、料酒、生姜、葱等等啊，稍微腌制一会儿。之后呢，请出厨房多功能宝物，你猜是什么？ 调料。 厨房多功能宝物啥都能做的，你猜是啥？ 锅。 烤锅。电饼铛。 嗯啊、 电饼铛真的是多功能宝物啊。 这个调料不也是厨房一大宝吗？ 那多功能，多功能就什么都能做。哎呀，对，你说那你要再具体点，应该是盐嘛，是吧？什么都离不开盐，对吧？好吧，这个俩孩妈跟我们分享是电饼铛，电饼铛真的是多功能宝物。我们家电饼铛就很实用， 对，可以烙饼， 烙个韭菜盒子，烙个馅饼， 煎饺子， 哎，这个煎生煎，煎饺子，然后还可以煎这个虾。我爸经常喜欢在家里煎，自己煎虾，把这个虾从虾背的时候一剖为二，剖开之后，然后把这个虾放在电饼铛里面煎起来，哎，味道也不错。然后还有这个摊饼， 对， 这个非常薄的小饼或者土豆饼、春饼、 鸡蛋饼都可以， 春饼也是用电饼铛摊的，对吧？ 好， 而且电饼铛还可以炒菜。 是吗？ 不懂了吧？当条件有限的时候， 还可以，也可以做铁板烧，哎。 对， 是不是也可以？ 话题扯远了，我们扯回来哈，还是说到烤鱼。请出厨房多功能宝物电饼铛，把之前腌好的鱼啊放到电饼铛当中，然后再放上调料，上下火全开，您就等着吃美味的家庭自制烤鱼吧。感谢俩孩妈的分享，虽然我们这话题跑得有点远哈，但是还是终于挺不容易的把它给聊完了。好了，那其实分享完这个电饼铛烤的方法呢，思念还想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个用电烤箱来烤鱼的步骤。 可以吗？也 可 以。 可以啊。首先哈，买好鱼，那步骤呢和俩孩妈和我们说的是一样。如果卖鱼的不给您收拾的话，您可以自己回家收拾。怎么收拾呢？首先哈，要注意提醒大家，做鱼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腥线给抽出来。 是的。 腥线在哪儿呢？就在鱼鳃的后面，深一点去切一刀。切一刀之后，你能看到这个鱼两侧中间的部位哈，靠近表皮儿有一个小白点儿，你揪着这小白点轻轻的抽出来，这个就是腥线。然后把鱼剖开收拾干净，沿着中间的脊椎哈切开，切得深一点，把鱼一摊为二。摊开之后呢，也是抹上盐，哎，可以放上少许的什么呀，你知道吗？白酒或者是啤酒、 去腥。 哎，聪明。然后再放上葱姜蒜，把它给腌制一下。当然还有料酒，有的人呢也喜欢，你像我做的时候吧，我会喜欢加一勺这个蚝油，我觉得蚝油的味道比较不错，当然这个就看个人的口味了哈。同时准备点配料啊，宝宝们可以直接塞鱼肚子里面，一块煮了，一块蒸了，一块烤了。土豆啊，洋葱啊，这个双椒，双椒就是这个小红辣椒和这个小青椒， 青椒， 哎，都可以准备好，把它切成段，还可以放点小白菜，洗净了备用。把这个鱼呢腌制十分钟，十到半个小时，然后在鱼身上抹上油。撒上孜然粉，辣椒粉和姜粉， 烤盘上铺上油纸或者是锡纸，把鱼平摊到烤盘上，然后就可以放烤箱烤了。 嗯， 提醒啊，烤箱提前预热3分钟。 嗯， 预热好了之后，把鱼放到烤箱的中间层，上下火大约200度就可以了。嗯，上下火一定都要开好，烤上20分钟。 嗯， 这个时候不要闲着。鱼在那边烤着、嗯、咱们可以做配菜。 嗯， 锅里放上油，然后这个葱姜蒜可以稍微的爆一下锅，然后呢加入麻椒和干红椒，也或者是这个小青椒，把它炒一炒。洋葱，嗯，对，土豆也是都进锅翻炒。土豆切记不要生着直接和鱼一起烤哈，咱们先炒一遍，然后炒完了之后，把这个加上适量的水，直接在锅里进行炖。因为我们在家里吃烤鱼的时候没有办法出门，这个出锅之后再炖嘛，所以在锅里面炖，炖好了之后呢，在这个时候差不多。